月亮代表我的心， 能和你手牵手，含情脉脉，相对恋人。

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